小朋友们，你们都爱吃什么呢？水果还是鸡蛋，或者是好吃的糕点？那么现在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用英文来念出这些好吃的东西。桃子桃子 peace peace peace peace， 苹果苹果 apple apple apple apple， 梨子梨子 pear pear pear pear， 橘子橘子 orange orange orange， 香蕉香蕉 banana banana banana， 葡萄葡萄 grape grape grape， 米饭米饭 rice rice rice， 面条面条 noodle noodle noodle， 蛋糕蛋糕 cake cake cake， 猪肉猪肉 pork pork pork，鱼肉鱼肉 fish fish fish， 鸡蛋鸡蛋 egg egg egg， 大豆大豆 beans beans beans， 桃子桃子 peas peas peas peas， 苹果苹果 appleApple apple apple， 梨子梨子 pear pear pear pear， 橘子橘子 orange orange orange， 香蕉香蕉 banana banana banana， 葡萄葡萄 grape grape grape， 米饭米饭 rice rice rice， 面条面条 noodle noodle noodle，蛋糕蛋糕 cake cake cake， 猪肉猪肉 pork pork pork， 鱼肉鱼肉 fish fish fish， 鸡蛋鸡蛋 egg egg egg， 大豆大豆 beans beans beans， 桃子桃子 peas peas peas peas， 苹果苹果 appleApple apple apple， 梨子梨子 pear pear pear pear， 橘子橘子 orange orange orange， 香蕉香蕉 banana banana banana， 葡萄葡萄 grape grape grape， 米饭米饭 rice rice rice， 面条面条 noodle noodle。